Year's E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TVO 2岁了。 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子东兄，安道兄，其实你们都是我羡慕的人呢。 为什么？ 就最近呢，你看我因为台庆的关系，我就回到香港啊，小住了一夜，然后啊，我就在这个咱们这个红磡啊，这个海旁啊，漫步良久啊，这个真是低回徘徊，久久不忍离去，这个眷恋之情啊，我就发现呢，其实我是很爱香港的。 哦， 我很喜欢香港。你外面窦文涛啊，他这个字拆开啊，他是水边瘦啊，只有在水边我才能有命啊。倒不是说这个，倒不是说这个，我跟你讲，他玩资本主义发展是比我们快很多。 靠着水活得久。 对他，你这个一个城市不是看表面的大楼，你看这个具体细致的服务。所以说呢，其实香港啊，还是有很多让我喜欢。留恋的地方 还用你说吗？ 对，但为什么 还用你说吗？ 为什么在深圳买了房子呢？我现在就在发现，我说既然我这么喜欢香港，为什么我没有能够在香港呢？后来我发现我是被划出圈外了。你为什么呢？没有钱呢。你在香港，我们那个时候在这儿租的房子500多尺，那个时候一个月租金10000多块钱，然后 500多尺就是40平米， 50平米吧， 那是建筑面积，实用面积大概才20平米， 对， 对不对？ 你不知道，就我那个厅是吧？所以就是一个小三角、 我记得，对， 一侧是一个长沙发，我跟那个电视啊，就像情人一样，脸对脸就这么看电视，就你知道吗？ 对， 但是在香港已经是豪宅了。当年的房东跟我说，说我这房子要卖的话，小300万呢。 对， 你说。就所以说，我后来发现呢，时不这是什么事儿，还是时不能也，不是不想在这儿住，而是说真是你在香港，你要我有一个基本的条件，怎么咱得100平米吧，咱住100平米吧，可是100平米在香港就是千尺豪宅， 对， 那根本不可能有钱， 就是 所以实在是退而就没办法，你只能但是你看在深圳人家房子就比香港便宜很多， 对， 乃至于说北京。都比香港便宜，这还是其他，所以你才选择了其他的这个生活地方。 不过没办法，香港照不，但你这么说出来，观众们听了不就觉得很可怕吗？连你窦文涛在香港都有 成功人士， 是吧？ 都不能够有一个居住的地方，那个梁台长的，梁台长的怎么样呢？你 梁 豪宅在哪里？ 梁台长现在杂志上都说梁台长是香港的文化教父啊！ 教父住哪儿呢？ 700尺的房子啊！ 六七十平方米， 对啊，才60-70平方米、 啊，在哪里啊？ 我的书堆的是还要住新界啊，我那个书是堆到这个走道上面，我是要弯着这么走才走过去，你想看书都没地方放。 你说这一定有什么地方错了？我每年啊，香港有一个统计的，就是交税的数字，它有一个表的，按那个表我去一算呢，在香港呢，我可以排到95%以上。就是在香港的收入里边，我们大学老师啊，不是我了，就大学老师了，你反正副教授、教授这一类，你在香港的交税 的 表上是属于在最 top 的5%里边。 对。 可是呢，买不起房啊。 那 在香港，我的住房啊，我 不，你教授不是学校，你那不是别墅吗？ 我们提供的宿舍。 那叫宿舍吗？ 提供的宿舍以后给你钱，你去租楼。你知道，你拿着这个钱租楼，假如你想去什么跑马地、半山那些好地方，咱凤凰很多女同事住的这些地方， 哎，算了， 您要拿着你大学的这张卡片跑去代理，那代理眼都是这么看你的，明白没？他一看他就知道你大学里是一个什么素质，你这个素质要到我们这里来呢，就跟你说千尺以下，那千尺以下实用面积就是。几十平方米， 对， 你要如果这个还算是好，你要租啊，其实还可以租的。假如你不要那么好地方，还可以租的很大，2000尺也可以。但是问题是，有一度他鼓励我们买，我们也去看呢、啊，也想去看呢、啊。你看中的房子，搭头算一笔账， 我这一辈子卖给他了。那我们，我的问题我就想到了，我们算是努力工作了吧？ 那我也是 主观上都是努力工作， 对啊， 客观上人家也承认你了，算你算混得不错了。就这样的人你还找不到一个叫油瓦遮头，你说这个是什么问题在哪里？ 但香港的问题， 香港说明人家是福地啊，吸引力大呀，那叫 不对。香港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照你这么说啊，因为你说的没错，像我们这些在香港都叫做所谓的已经是高收入了，按抽税来算的话，但是问题是这样，就真正的很多有钱人啊，他并不反映在这个交税的状况上。你交税当然能看出很多，对不对？最近香港不是还出了一个交税排行榜吗？ 啊， 每年都出一个。就去年香港交税交最多的人交了1亿1000万港币，是交税 啊， 他收入是6亿多， 一年收的税。大家传闻猜测好几人 黑色的哎，咱们 可能是什么和黄大班啊、汇丰大班啊什么。那么这些人，你看他这一天收入是100多万，兄弟， 每小时75000， 每小时75000， 每秒钟，每秒钟你就帮他算， 他是算钱的吧？ 1000块，一搭1000块， 他是， 您说这我们心里能平衡吗？是吧？好吧，那么反过来就说，像这些人他是很有钱，但是还有很多有钱人他不反映在这上面，为什么呢？你说香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收入或者怎么样，你都买不起房子的话，那什么人在买房子？到底买房子的人，其实很多人他未必是收入高，但是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他的收入攒够了，他做一个正确的投资，他的股票房地产的投资对了，那笔钱的收入是不交税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 没有， 有很多香港人你得承认，因为香港过去的几十年一点一点发展，房价涨得很厉害，所以很多人呢他是开始买一个小的，涨了卖掉换一个大的， 是这么上， 涨了再卖掉再换一个大的，所以他今天能混上个2000尺的豪宅呢，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说弄得不好就限足到负资产， 有的人是积两代之功积累起来，所以这里面呢你要注意到，就是香港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就这个社会啊，你很容易掉队，就是说如果你刚来，比如说像你这10年来你要赶上去你就差很远了，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一开始钱滚钱的楼换楼啊，他已经在上面，这时候从车换车那就容易， 对，我 上车就难了。 我觉得我还不是说多么，对，就是我对生活水平要求有多奢侈，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基本的，你像香港这个，我觉得因为我精神也不太健康，这个老住在他这种地方啊，我容易想不开，所以这是我离开香港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不能住在太小。当然说这个话是不是有点就干嘛，就是说这个宿舍我长期在那个小空间就那样还那么贵，原来住在这头租金10000多，你知道中间啊我还曾经搬到旁边更便宜的地方，就是因为1个月10000多太贵了，然后这个更便宜的地方呢还是那么小，更破更旧，主要问题呢我是租的一对老人家的，你知道吗？这老人家他们家的这个妈妈就祖宗这一辈儿的，你知道吗？整天客厅里啊他们都记得挂着一个老太太的遗像啊， 不能拿走的， 租给你还挂在那 啊？那房东跟我说呀，这不能动，是吗？好，我不动。每天我半夜好像2-3点钟回来，你知道吗？工作精神也不是很健康，没就进去，我也正好看着电，他就放在电视上面，这是电视。我那个长沙发呀，离那电视啊还不到1米，我跟你讲，就那么小的房间，我看电视，每每看着看着，我目光上台， 看见他老人家， 看见他老人家，天天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们世界上有一句负面的词叫洗脑， 嗯， 都说是某些国家的制度可以洗脑，我觉得最成功的洗脑就是香港的地产商。香港的地产商经过这么些年的这个各种各样途径的洗脑，通过广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符号，使得香港人都接受了一个概念，就是千尺就是豪宅，奢侈这个概念啊，他把它降到非常之低， 就是100平方米， 但是建筑面积啊，实际就是实用面积大概就40-50平方米，能达到40-50平方米，在香港是一个白领需要工作一辈子。这种洗脑的方式，我现在发现它正在通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影响上海，影响北京，影响广州。 你还不说 这个？它不一定是这么小，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成功人士啊，把一切献给房啊啊。你明白，那个几十年前是把一切献给党，现在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满心欢喜的，把今后几十年的所有的青春签在一张纸上，喂了一个水泥盒子，可是里边多数还是毛坯。 哎呦，最近他们也跟我说呀，说这个说北京又给我讲，说你在北京买房子啊，你哪怕不住你也不会亏，你那钱放银行也是放着，你没看眼瞅着涨吗？你还别说，我这两年 真是， 我在北京看，好家伙，差几个月涨2000，差几个月涨2000， 就是 同样的一个房子，我今年再去看16000了，不是太奢侈了吧？我觉得买一个房子最后算下来，400万500万，你说就是公寓楼啊， 对， 100多平方米的，你这个东西不要不 行。但是问题是，现在在中国这种趋势啊，我觉得要看的就是他将来的政府的政策会不会跟香港一样。香港之所以有今天，是个政府政策的决定，就是说因为我们把这个土地的供应收得很紧， 卖地 收得很紧，卖地卖得很紧，这个地就很贵，地很贵，发展商盖呢，他就尽量在上面盖的越多的单位越好，他赚钱越多。那么这是个政府的决定，政府的决策是当时英国政府跟中国政府商量出来，我要控制土地供应。但是你不同的政府啊，这过去我们常说香港是弹丸之地，对不对？这个地少人多，所以才这样，这是错的。你新加坡人口密度也很高，但新加坡70%的国民是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那房子 都是千尺以上， 都是100平方米的，很便宜的房子。因为新加坡政府一开始他就想得很清楚，我要先解决我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他们这方面无忧了，他薪水呢其实不用那么高。 香港的高地价是我感觉是吸了毒抽不出来了。今天为什么吸不毒抽了出不来？你现在要盖房子，董建华说要多盖点房子给穷人住，马上导致楼价下跌，楼价下跌银行系统会有问题，连港币的地位都会受影响。所以整个香港的经济繁荣就建立在这个所谓这个千尺豪宅的神话上面了，大家都得接受。现在这种神话又继续北移，所以我看这种房子啊，你去看，你到那个房子里边，人家告诉你一个价钱，我有时候头一晕，我就会有一幻象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就这个东西我坚决不能相信，所有东西都是荒诞的。但是反过来脑子再一醒，这个就是 reality， 这就是现实。你这一生就得对付这个，你越迟买越吃亏， 对， 你越不买你将来越苦， 对， 你每次不断的搬家就不断的被人看不起。 今年就是又涨了呀，今年比去年又涨了。 所以你说我这个头一晕跟头一醒，我就该不知怎么应对 了。但是问题是你也不知道你买了这个是不是会不断涨下去。你像看香港97所谓的 大家都知道总有一天会啪， 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那么惨呢？有人要跳楼要烧炭呢？就是因为过去香港人对楼的这个印象是它永远只会升不会跌，但原来有一天它会破的，就等于说东京 的时候一样。你知道楼是什么？楼是意识形态，在香港我们不讲公信力吗？公信力就是大家相信的东西产生的力量。明明这个东西已经不那么好了，但是所有人都要维护它这个信心，因为它要是塌了我们人人没好处。那就像中国有很多革命预言呐、其实大家心中现在已经不那么相信，但是很多人心中明白，做宣传的明白，这是公信力所系啊。地道战、地雷战，你得不断的放啊。公信在香港的地道战、地雷战就是什么？就是楼的神话，就是买楼是你人生的根本，把一切献给楼吧。 是不是这样啊？就像过去农民呢，土地也是根本呢。 对， 可是不同啊，你土地是生产的。它这个东西不生产，它是空中楼阁，它是一个水泥盒子啊，这就是我头晕的原因啊。 而且 是不是我太老土了，太农民 了？你买了之后啊，也不是保证你住一辈子住得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楼可能过了几十年它会旧，旧了之后可能会拆，拆了之后你要搬。 香港的楼的卖点都是海，可是你知道你今天有海，你是江山代有 好景出啊，各看海景三五天呐、啊，你明白没有？你现在是海，明天不是前面一动，那动你也别高兴，很快前面又是一动。现在大陆不都是这样吗？你买一个楼，前面一高尔夫球场， 没错。 等你这个楼买好了以后，前面高尔夫球场就起楼了。 对，你现在得会看，好多人看房子呀、啊。这最后生气甚至闹到打官司的就是这个， 前面起一个医院、 啊、看看我们这景色多好，住进去之后前面又起一片楼群、 啊、 就给你挡住了、 嗯、对，所以我想啊，这个但香港啊这种买楼啊要把你一辈子绑在上面，所以为什么香港那么多人说我们都在帮李嘉诚打工， 对， 帮什么人打工，所以为什么这次这个打工打工皇帝绑出来啊，很多人我发现很多朋友啊，特别香港人谈起来心里很不平衡。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怀疑啊，是这个就是一小时赚一天赚一百多万那位大哥、啊， 一小时七万五、嗯， 一小时赚七万五那位大、啊、那位大哥，他就是李嘉诚的打工皇帝，应该大家就这么猜测。 啊， 他就是李嘉诚下头的这个总裁那个大班，然后我们这些人呢，想想看，我们一个月的钱。大半去了这个楼那个地方，然后你看这位大哥，他一小时就赚七万多。 有时候这个人，这人比人气死人。 你站在大楼上看前面那一栋大楼，知道每个单位都很小，然后你晚上去看一个流行电视剧在播的时候，所有的窗户闪着同样的灯光， 对， 刷一片蓝，刷一片绿， 这是奇观。 那不是傅科讲的监狱吗？ 对， 那不就是监狱吗？ 反正。监狱你也住不进去啊！我倒想进去， 他倒很想住监狱。 我倒想进去啊，这就没有资格上 了。而且是的监狱的 room with view。 对， 香港的妙处是房间很小，但有时候窗户看出去很美。 对 对，现在北京我觉得也有这个发展势头，越来越的，你这个将来也是住不起了。 嗯， 也住不起了。 我觉得， 但是呢， 赶快去买吧。 但那一天啊，我记得我才跟一个朋友在聊，就说我有一天我也想有过一个想法，说哎，我会不会干脆以后就不在香港住了，就可能到北京啊，到什么地方去算了。 是是，就是这个 问题、啊。那得快，那得快，很快北京也香港化了。 但是后来呢？后来我决定啊，即使香港是我住在监狱里面，我还是想住香港。为什么？因为那天我听你们说在深圳呢，好像也有不错的地方，我还过去哎看一看，看一个美术馆，顺便看到房旁边有个房子，哎，挺好的。那我看了之后，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不行啊， 不行， 我在深圳，我上网会不会很多网看不到啊？我太习惯了在香港，就是我一到楼下，我买份英文报纸 Financial Times 什么什么，我随时看得到。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分别。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不是说是偏爱哪，我本身就是这个大陆同胞，我热爱我的祖国，对吗？当然我也热爱香港， 香港是 我 香港就是祖国的一部分。 不是，对，我是说啊，什么事儿其实都是实话实说，它是好，它就是好。就好像说欧洲它是好，你也不要讲我崇洋媚外，那是因为它确实好，对吧？我就说，比如说香港。这种资讯优势， 对，这种自由的 环境，而且你到那个超级市场，它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啊，什么叫专业？就是说呀、啊，这是个我觉得是个整体的一个工业水平啊，这个商业这个水平。嗯、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哈，我现在其实这个挺爱斗争的，维权的，主要是我这个思想啊有个这个改变 啊、 嗯，就是说，比如说过去，你比如说最近哈，哎，我这个运一辆车。啊，用火车运到北京去，结果这个车呢， 运个坦克 到站之后，它那个固定啊，这叫就属于野蛮装卸问题。这个深圳北站什么野蛮装卸问题，拿这个铁丝啊勒在那儿哈， 坏了， 把勒都擦伤。这事儿要照我过去，那就算了，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不是，我也不生气。就是非常冷静着做着必要做的事情，照相，拿着随身小相机咔咔咔咔咔照相，找保险公司，找什么，我不厌其烦的。结果其实最后赔回来的钱还远远抵不上你搭的这点功夫。可是啊，我现在思想改变了，就是说呀，你要帮他提高，这样你就有动力。就是说他今天能这样野蛮装卸你的货，那么你就会想他明天也会这样对待徐子东的货，对待梁文道的货，所以哎，这样你就觉得得让他付学费，你知道吗？得，这个要提高他的水平。我的意思是什么呀？ 嗯， 就这种一个城市很细微的这种专业化服务的程度， 嗯， 那个时候你跟香港比较啊，你就比出差距来了。 嗯， 这也就是说，宜人居住，就为什么说香港咱住，你真的会觉得生活上啊 这就为什么虽然一千尺豪宅，大家还这么留恋这个地方。 没错， 对， 但是真是你就买不起， 没办法， 你知道吗？咱们去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说香港这个楼盘的广告啊，也因此变得很诡异。嗯，就是你有没有发现香港的楼的名字啊，都很喜欢叫什么花园，对不对？黄埔花园。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什么叫地堡城，什么广场，那听名字都很气派，又花园又什么。其实你看你那时候住黄埔花园，你那个花园不就是四五百尺的一个， 是是是是， 一个钻石型的。 香港的地产广告基本上三类词，我还做过统计呢。一类就是跟海山有关的，跟自然有关的。 对对对。 一类跟舒服有关的，怡啊雅啊什么。但是还有一类是香港的特点，就是跟皇帝有关的。 对。 有那么多的龙啊皇啊玉啊，香港是天高皇帝远，可是太多的人做皇帝了。 对。 上海的楼的广告有一词，上海的楼在香港是绝对卖不出去的，后现代主义楼什么， 对对对对对， 简约主义什么楼， 你们拍戏那个SOHO要是在香港那就完蛋了。 我们卖给你的不是一个楼，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概念， 你不会活着， 一个灵魂空间。 没错，你不会活着，我得告诉你怎么样生活才是 厉害 生活。 这个记得小潘的时候，小潘自己说那些就是那样嘛。你看他们卖的是概念，所以我有一回我跟一些香港朋友，我们到上海开个会。一出上海机场没多久啊，看这个高速公路旁边卖那个楼盘广告，我们就笑得要命。为什么？那个楼盘广告啊，它整个广告里面最大幅的照片是个鬼佬，是个老外，光头的，这么样子， 就 严肃状。那是什么人？你知道？是那个楼盘的设计师、建筑师，什么极简主义大师，不，这样子。这但在香港呢，这是 香港要来个主义的话，肯定完蛋。香港就是所有的 平 民百姓一定要豪做皇帝。北京呢，就是亭台楼阁的东西特别多，什么官员啦，什么东西， 对， 不同的文化，这个共同想 象。台湾以前卖楼呢，是标榜有美女在那跳舞 啊，是吗？ 当时那个。